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霍启庆功宴，生杀举手间，醉独观音手，群雄斗红颜。 楚留香竟要以独步天下的轻功来和奔马一较长短。楚留香没有说话，他知道武居轩是要他开口，只要他一开口说话，真气便难免分散，身法也就难免要慢下来。武居轩耳听身后衣袂带风的声音，就越来离他越近了。他头上已是汗出如雨，呼野字鞍上一跃而起，凌空一个翻身，竟掠过了楚留香，朝相反的方向逃。他算准了，楚留香现在正在全力地往前冲，必定是收势不及。等到楚留香转过身来再追的时候，他已可逃出很远了。谁知楚留香的轻功之高啊，竟还远在他的想象之外。他没有跑出多远，便又听到身后裂帛般的风声，劲风扑面，犹如刀刮。两个人都是迎风而行。武居轩忽然一甩手，只听噗一声响，一股紫烟就在地上散开了，顺着风势迎面就向楚留香卷过去了。现在胡铁花已经知道楚留香是去追武居轩去了，也知道青胡子的秘密勾当，那就是为秋瓷王除去叛臣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他就是不知道楚留香他为什么还没有回来。秋瓷王已经摆下了庆功宴了，频频劝酒。他见到胡铁花似乎有些心不在焉，就笑着说： 你何必为另有担心呢？天下有谁能够挡得住他的一击呢？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说：在下就是为了这个才奇怪呀。他无论要去追什么人，都本该手到擒来呀，但是现在他去了很久了。秋瓷王说： 本王可以向你保证，他绝不会出什么事的，你放心喝酒就是。 胡铁花瞧了琵琶公主一眼，忽然向姬冰燕悄声说： 这个小子他是不是为了怕被多情的公主缠生，他偷偷的溜了？ 姬冰燕皱着眉说： 哼，你只当别人跟你一样。 胡铁花说： 我看靠不住，这小子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要不如咱们先找找他吧。 姬冰燕的信心也有些动摇了，他悄声说： 咱们分开溜啊，外面碰头。 胡铁花说：好，就这么办。他忽然又想起那极乐之星还在他的身上，秋瓷王既将此物瞧得那么珍贵，他怎么能把他带走呢？何况他还答应了那美丽的王妃问出这其中的秘密呢。所以他立刻把极乐之星掏出来送了上去，笑着说： 在下不辱使命。 已将这个宝物拿回来了，请王爷收下。 谁知秋瓷王竟笑了笑说： 壮士大功啊，小王无以为酬，就将这宝石送给你，以为留念吧。 他竟似乎已经忘了，他忘了这个极乐之星是牺牲了多少条的人命，花了多少代价才得回来的。怎么他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就送给了胡铁花？胡铁花吃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了，过了半晌才勉强笑着说： 我王爷，王爷若是觉得我有多少功劳，送我几壶好酒吃也就罢了，这极乐之星，我却是万万不敢接受的。 为什么？ 胡铁花揉着鼻子说： 我这个穷小子身上若有了如此珍贵的东西，那以后还能够睡得着觉吗？ 秋瓷王微笑着说： 若是在两三天以前呢，它的价值实在是谁都无法衡量，那时候本王那是绝不会把它送给你的。可是现在啊，它的价值忽然降低了啊，像这样的宝石啊，本王库中不知道有多少，你只管放心收下就是。 这句话说出来，连姬冰燕和琵琶公主都听得愣住了。胡铁花睁大了眼睛，痴痴地说： 这宝石不是关系着一件极大的秘密吗？ 那只不过是本王故意造出来的谣言呢，让别人都以为这个宝石中有极大的秘密，本王只有靠它才有复国的希望。当他们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个宝石的时候，本王却早已在暗中动用了先王遗下来的宝藏，埋动了五路大军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完成了复国大业了。这就叫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声东击西之计呀。 姬冰燕和胡铁花面面相觑，既是惊奇又是佩服。他们本以为这位既好酒又好色的王爷，他只不过是蜀唐后主一流的风流天子，如今才知道他的胸中城府之深，那竟不在秦皇汉武之下呀。他故意醇酒妇人，纵情声色，自然也不过是乱人耳目之计呀。胡铁花终于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 难怪楚留香一直觉得奇怪，这极乐之星既然关系着秋瓷国王的秘密，为什么反而会有中原镖局的镖客由关内护送出关呢？他此刻若是听到了王爷说的这番话，对王爷想必也是佩服得很呢。 琵琶公主却嘟囔着嘴说：但是爹爹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也蒙在鼓里呢？做父亲的，连女儿都信不过。秋瓷王笑着说： 不是信不过你这个宝贝女儿啊，只因我将这秘密瞒得越紧，别人就越是百般猜疑。只要我一日不将这个秘密说出来，我的性命就一日不会有危险呢。那些一心想探出这个秘密的人，就必定会在暗中保护我的。 琵琶公主说：看来呀，一个人要是做了国王的女儿，那也不是什么幸运的事儿。难怪前朝某公主临死的时候都要掩面大哭了。说什么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了。秋瓷王也不禁叹了一口气说： 不错不错，一个人若是做个好帝王，那他未必能做个好父亲。 他说的这句话那真是至理名言。要知道，帝王统治万民，日理万机，哪有余暇来尽父母之心呢？所以三尺草堂每生孝子，而帝王家中却常有不孝子弟。 纪冰彦忽然冷冷一笑说：王爷，果然是雄才大略，非人能及。只可怜那几个糊涂的镖客，为了区区几两银子，就不明不白地枉送了性命。 秋思王的神情这个时候也变得十分的凝重，他淡淡地说： 军国政治本就是一件可怕的事啊。一将功成尚且枯骨迎出，何况一国之君呢？这本是自古以来不可避免的悲惨之事。显如唐宋开国帝王也未能免此啊。先生又何必独罪本王呢？ 纪冰彦默然半晌，垂手说： 在下一时失言，还望王爷恕罪。 胡铁花扬起了脖子，将一大杯酒都灌下去，仰面大笑： 哈哈哈哈，所以啊，奉劝各位还是且饮杯中酒，莫问身后事啊。古来帝王多寂寞，又怎么比得上我们这些穷小子如此的轻松自在呀？ 忽听一个人笑道： 好一句，且饮杯中酒，莫问身后事。但是狡兔死走狗烹，飞鸟尽良弓藏，这句话你难道就没有听过吗？ 一阵香风飘过，众人玉碎，帐篷里已经多了一个仪态万方的绝色丽人，在灯光下看起来宛如自天而降。 谁也想不到，这忽然有如仙灵般在灯光下出现的人，他竟是中年缠绵病榻、弱不禁风的秋瓷王妃。 只见他的面上仍然是蒙着一层薄纱，那美丽的面容看来更是雨中的芍药，雾里的桃花，美得简直叫人透不过气。 秋瓷王又惊又喜，竟好像忘了他这个多病的娇妻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身法，赶紧离座而起说： 你怎么的也来了？ 秋瓷王妃笑着说：我来了，你不高兴吗？ 秋瓷王说： 但是你这个身子单薄啊，怎么经得起如此风寒之苦呢？ 纪冰彦冷冷地说：莫说这区区寒风冷露，就算是刀锋剑雨，王妃也不会放在眼里的，是吗？不错。 纪冰彦目光闪动说： 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王妃莫非已想将咱们宰了吗？ 秋瓷王大笑着说： 本王绝无此意啊，各位不必多虑。 王妃却冷冷地说：你虽无此意，我可是有这个意思。 秋瓷王愣了愣说： 你 王妃缓缓地揭开了面纱，露出了一双秋水为神的眼睛，瞧着秋瓷王说：你认得我吗？ 邱子望笑着说：“ 我 什么意思？ 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呀？” 王妃又伸出了她的纤纤玉手，在脸上这么一抹，一层薄如蝉翼的淡黄的面具就像蛇皮一般脱下来了。灯光之下，她的脸奇妙的变了。 秋瓷王本以为他的爱妃已是人间的无双角色，谁知此刻出现在他的眼前的这张脸，比他的妻子那还要美丽的千万倍呀！他不禁失声惊呼：“啊， 这是谁啊？” 王妃淡淡地说：“不认得了吗？”“ 嗯，是吗？” 胡铁花却忽然跳起来了：“啊，我认得你啊，你就是……” 王妃的目光已经转到了他的脸上，一字字地说：“ 你认得我？ 啊， 我是谁？” 胡铁花本已发现这个女子，她赫然就是曾经和她一起缠绵的新娘子啊！她也终于知道自己以前见着这个王妃的时候，为什么总是心猿意马，想入非非。但是此刻，这张美丽的眼波竟忽然变得像鹰一样的锐利，狼一般的狠毒，刀一般的冷酷。胡铁花机灵灵打着个寒战，嘴里的话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王妃嫣然一笑。 我知道你不认得我，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认得我，那是因为只要是认得我的人就没法再活着。温暖的帐篷里像是忽然卷入了一团寒气，每个人的手脚都变得冰冷，几乎冷得要发抖，只因到了这个时候，每个人都猜出他是谁了。石观音，你就是石观音了。可是这句话竟没有人敢说出口。秋瓷王倒在椅子上，惨然说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但是我的王妃，我的王妃呀，你难道杀了他吗？” 石观音柔声说：“你也用不着难受啊。他虽然死了，但我并没有死啊。嗯，难道我还比不上他吗？你难道还不满意吗？” 秋瓷王失声说：“你， 我既然已经替代了他，自然就会永远替代下去的。” 啊！秋瓷王望着他那个绝世的风采， 他又呆住了。纪冰燕忽然冷笑着说：“ 哼，不错。我知道，他一定会永远替代下去的。” 秋瓷王说：“你， 你知道？” 纪冰燕说：“王爷无子，唯有个女儿。王爷和公主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国内却不可一日无君，自然就会另立新王。大家为了要争这个王位，也不知道费了多少苦心。但是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手到擒来。只可惜红学汉、安德山那些人白白做了他的傀儡和工具，死了都是糊涂鬼啊。”石观音一直冷冷地凝住着他，此刻却说：“ 想不到你竟能猜中我的心事啊，我倒是一直看清了你了。” 秋瓷王哑着声音说：“你要杀我吗？要吗？啊！” 史官因微笑着说：“帝王自有帝王的死法，我也不能坏了这个规矩。只要你将面前的那杯酒喝下去，此后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令你烦恼了。” 你在酒里下了毒了？ 下的不多，但是足够你父女两个人用的了。 秋次王望着面前的酒杯，满头汗落如雨。青胡子本也在这个帐中饮酒的，他一直都没有说话，他只是在等着机会。瞧见石观音并没有留意他，就悄悄地往外溜。谁知石观音竟真的似乎有千手千眼，无论什么人的一举一动都休想逃得过他的眼睛。他头也不回，冷冷地说：“ 怎么，你是想出去找帮手吗？” 青胡子一惊，厉声说：“不错，你别忘了，我的手下还有八班兄弟，那都是身经百战绝不怕死的好男儿。就凭你一个人就要想把他们都杀光，那不容易啊。只要咱们有一个人活着，你的诡计就休想成功。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主意。” 石观音忽然说：“说得好，扎木合的旧部的确都是悍不畏死的好汉呢。只可惜你们的庆功宴未免摆得太早了，你的好兄弟此刻都已经醉得人事不知了。” 青胡子变色说：“什么，你难道也在他们的酒里下了毒了？他们竟会没有一个人瞧见？” 石观音微笑着说：“我刚才在你的面前下的毒，你瞧见了吗？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身经百战下场惨，观音催花折冰焰，高手无敌猫戏鼠，岂知灾祸出豪端。 石观音笑着说：扎木合的旧部啊，那的确都是悍不畏死的好汉呢。只可惜啊，你们的庆功宴摆得早了一点啊，你的好兄弟此刻都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。 青胡子说：怎么怎么，难道你在他们的酒里也下了毒了？他们竟会没有一个人瞧见吗？ 我刚才在你的面前下的毒，你瞧见了吗？ 青胡子狂吼一声，挥刀直扑上去。他的武功虽不能和武林中一流的高手相比，但身经百战四个字却足以当之无愧了。这一刀砍出，显然没有什么花巧，也没有什么后招，只是用尽了全身的精神和力气要将对方的头颅砍下来。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和石观音动手，那实在还是差得很远呢。这一刀要是不能成功，再打下去那是没有用的。他已经决心将自己的性命孤注一掷，不成功便成人。这种终年在刀头舔血的彪悍的男儿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干脆痛快，要死就死，绝不拖泥带水。是以这一刀砍出去，那个招式虽不好看，但自有一种摄人的威力，正是杀气腾腾，令人心惊胆战呢。掌中刀扬起的时候，琵琶公主也飞掠而起，她一直没有说话，只因为她早已经在准备着出手了。此刻身形展动之间，掌中已经抽出了一柄银光闪闪的匕首，只见银光飞起，犹如满天星雨，一出手就是接连三招，向石观音的背后的三处大穴直刺了过去。他的出手刚好和青胡子相反，轻松有余而实力不足，而且每一招都留有后招，一击不中立刻抽招便吃。严格说起来，这种招式虽然十分花妙好看，但真和高手对敌的时候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可是他现在和青胡子那正是敌忾同仇啊，两个人的武功虽不相通，平时更没有联手对敌的经验，此刻出手的时候却自有一种默契，所以两个人的招式一刚一柔竟在不知不觉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。但见满天阴雨之间横贯着一道青色的光虹，一前一后向石观音压下来，石观音却只是站在那里，他动也不动。就在这快如光电的一刹那间，青胡子和琵琶公主的心里刚闪过一阵狂喜，就突然听到了一声霹雳般的大喝，喝声中胡铁花冲进来了，他整个人就像是一根弩箭呢。后发而先至，青胡子出手的时候他还没有什么动作，青胡子的刀还没有砍下，他 却已经到了青胡子的身旁，左手一拳击出，砰的一声，青胡子已经被打得飞出去了，右手一屈一折，分光捉影，琵琶公主的手腕已经被他捏住了，手臂和身子都发麻了。 秋瓷王失声惊叫道： 哎，胡壮士，你怎么反了？ 琵琶公主大声叫道：你疯了。 胡铁花也不答话，拖着琵琶公主直退了七八步，才站住了脚。 再看石观音，还是站在那儿，面带微笑。 琵琶公主另一只手还能动，反手一个耳光就向胡铁花扇了过去，谁知她刚刚伸手又被拉住了。 青胡子挨得最重，这个时候才缓过气来，他怒吼道：你难道不是小王爷的朋友吗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我实在没有打你的意思， 我更不想打疼你， 但是方才实在是时机紧迫，我来不及拿稳力量，所以才会一时失手。 琵琶公主跺着脚说：但你为什么要向我们出手啊？难道你是他的同党吗？ 还是你见时机不对就想迎风转舵，你要投到那边去呢？ 他的手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动了，就用脚去踢胡铁花，一面踢一面大骂：畜生，我想不到你竟是如此卑鄙无耻的小人。 石观音忽然笑了： 哎呀，你看，你救了他们反而挨骂，何苦多事啊。 琵琶公主厉声说：他救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要不是他多事，你现在还有命吗？ 石观音说：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两招就能伤得了我吗？ 为什么伤不了你？ 他脸上不禁露出了骄傲的神色，大声接着说： 刚才我们那一招使的可说是绝无破绽，告诉你，你全身上下都已经罩在我们的招式笼罩之下了，你根本连躲都没法子躲的。 石观音叹了一口气： 唉，你呀、啊、你真是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小孩子，为什么不想想，你们方才那一招若真是使得不错，这个胡铁花怎么能在举手间就把你们制住了呢？ 琵琶公主愣住了，她实在无话可说呀。 石观音悠悠地说：告诉你们吧，你们刚才那一刀若是砍下来，两个人就得倒下去一双，你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招式，其实漏洞最少有七八个呢。 他长袖忽然飞起，如出秀之云，飞扬活动，在一刹那间已经变出了七八种姿势，口中淡淡的说： 你看，我现在使的这一招，若是在方才使出来，你们还能活吗？ 琵琶公主呆呆地看，只觉得石观音这一招无论从哪个方位出手，她那都是绝对没有方法招架的。石观音若是想取她的性命，实在是比探囊取物还要容易啊。 一眼瞧过之后，她已经是面如死灰，满头汗涔涔而落了。石观音微笑着说： 唉，现在总该知道了吧，真正无懈可击的招式 你们非但使不出啊，简直可以说连见都没有见过。 他的眼睛忽然转向了胡铁花，脸沉下来了，冷冷地说： 哦，你救了他们。哦，可是自己想来跟我动动手吗？ 胡铁花立在了那儿，他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他实在也被石观音使出的那一招给吓呆了，那一招看来仿佛就是一个风华绝代的舞姬，在他的心情最愉快的时候，随着最优美的乐声在翩翩起舞啊。无论是谁见了如此美妙的舞姿，纵不意乱情迷，心里也会觉得愉快，那么就在你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取了你的性命。胡铁花心念转动，想来想去，竟都想不出可以破解这一招的武功。石观音以这一招向他出手，他只怕也得倒下。他也用不着再看石观音是不是还有别的精妙的招式，只因为高手对招，一招够了。 只见姬冰燕的神情，此时仍然是十分的镇定，但是汗珠已经一粒粒自他的鼻尖上就沁出来了，显然他也无法破解石观音的这一招。 过了半晌，胡铁花终于忍不住了。 那你刚才使的那是什么武功啊？ 哦， 石观音说， 告诉你也无妨，那一招叫做男人见不得。 嗯，哼，男人见不得，这算什么武功啊？ 石观音笑着说， 这也算不了什么厉害的武功，但是无论是谁，只要他是男人，遇见这一招就得送命，所以男人是万万见不得的。 胡铁花说，这要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武功啊？ 石观音说， 普天之下又有哪一门哪一派能够创得出这样的招式呢？就拿现在天下最负盛名的两大门派来说，少林派的武功太浓太笨，像是一大碗红烧五花肉啊，虽然很管饱，但却只不过是让贩夫走卒大快朵颐而已，真正懂得滋味的人那是绝不喜欢如此油腻之物的。 他笑了笑，又接着说， 武当派的功却太清淡了，就像是一盘忘了加盐的青菜和豆腐，那颜色看起来虽不错，但吃了一口之后就再也引不起别人的胃口了，是吗？ 他竟将天下武林学子奉为泰斗的北斗少林、武当两大宗派的武功贬得是一文不值，而且话说的实在是狂傲。 但他所用的比喻却又实在是妙极了。 胡铁花想想少林、武当两派的武功，再想想他说的话，几乎就忍不住要笑。只听石观音又说， 他们的武功虽糟啊，却偏偏要取些漂亮好听的名字啊，叫什么力劈山颤、降龙伏虎，其实就他们所使的那些招式，本该叫做劈木柴、降猫伏狗才对呀。可是我用的这个名字虽然并不好听，却货真价实，我说是男人见不得，就一定是男人见不得的。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说， 如此说来，这招你自己创出来的？ 要唱出这样的招式，非但要对天下各派的武功 都有所涉猎，而且还要对男人的弱点很了解。这样的招式，除了我，还能有谁创得出呢？ 胡铁花默然半晌，苦笑着说：“ 不错，不错，你呀，哼，你实在对男人很有研究。” 石观音说：“怎么，现在还想跟我动手吗？” 胡铁花和姬冰燕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不敢了。” 这“不敢了”三个字说出来，秋瓷王他立刻面色如土， 琵琶公主手里的匕首，当啷，也掉下去了。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胡铁花和姬冰燕的身形似箭一样的射住，两人竟早有默契，非但同时说话，出手也不分先后。这两个人此番出手，和青胡子琵琶公主两个人的出手的情况也不知差了多少。青胡子琵琶公主出手的时候，但见青光银雨，声势仿佛击撞，但是此刻胡铁花和姬冰燕出手，别人却什么都瞧不见。但见人影一闪之间，两个人已经攻出了三招了。至于他们是如何出手的，用的是什么招式，根本没有人看得清。可是这三招，别人至少还能看得出是他们的人影在动作，这三招之后，却连他们的人影都已经分辨不出了。只见满室生风，桌上的酒杯叮叮当当的直响，琵琶公主和秋瓷王、青胡子的衣袂都被击得猎猎飞舞。秋瓷王面色发白，像是随时都会晕倒，琵琶公主赶紧去扶住了他，可是他自己的手也在发抖。青胡子紧握着刀柄，虽然什么也看不出，还是用力地瞪着他的眼睛，瞪得连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 他平生不知道和多少人拼过多少次命，身上也不知道有多少刀疤，就算别人刀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他都没觉到过害怕过。可是现在他竟比自己和别人拼命还紧张。帐篷里的地方自然不会太大，动手的三个人的身法又是那么快，但三个人却只是在那一小块地方打转，连桌子都没有碰。琵琶公主、青胡子都不禁在暗中叹了一口气，这才知道自己的武功跟人家比呀，那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若是他们在动手，此刻非但捉鸡早已经被撞翻了，只怕连四面的帐篷都已经被戳破了十七八个大窟窿了。忽然间风声骤停，三个人形骤然停下来了。胡铁花双拳紧握，一张脸红得可怕，姬冰燕的脸更加苍白，两个人都是眨也不眨的瞪着石观音。 石观音的嘴角还是淡淡的挂着一丝微笑，看来还是那么美丽安详，甚至连他的鬓角的发丝都没有乱， 他看来就像是温泉浴霸，小庄出整，正准备出去见客，哪里像是刚刚跟人拼过命动过手的娘子呢？ 但是三个人都动也不动地站着，也不说话。 琵琶工人等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就停住手了，更不知谁胜谁败啊。 胡铁花他们站着不动，秋瓷王、琵琶公主、青胡子几乎连心跳都停止了，更不敢动一动。 过了半晌，只见一绺鲜血自胡铁花的嘴角 一丝丝地流出来了，他的身子 虽然还枪杆般站得笔直，而琵琶公主已经感觉到她的双腿在发着软，她再也站不住了。她已经看出谁败了，这一败可真是一败涂地呀、啊！不可收拾，非但他们六个人的性命就此不保，秋瓷国的百万民众就要沦于血手了。只听史观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悠然说：哎，你们既已经明知绝非我的敌手，为什么还要来自取其辱呢？ 胡铁花咬着牙厉声说： 大丈夫，你有所不为，有所必为，有些事明知不能做，还是非做不可的。 他知，他知，武侠二字虽是总连在一起，但其高下却是大有差别。要做到武字，并非难事，只要两膀力气，几手功夫，也就是了。但是，但是这侠字行来却绝非易事啊。 这有所不为，有所必为，八个字说来虽然简单，若没有极坚强的意志，极大的勇气，是万万做不到的。一个若只知道一无逞强，白刃杀人，那简直就和野兽相差无几，又怎配来说这个侠字？ 纪冰燕忽然说：你方才本已两次可取我等的性命，为什么不下手？ 石观音大胆一笑： 哼，我几乎已有20年没遇见一个敢和我动手的人了，如今好不容易遇见了你们，我怎么舍得轻易的就杀了你们呢？ 胡铁花和纪冰燕心里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，想： 楚留香啊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 若有他相助，凭我们三个人之力，石观音的武功就算真是天下第一，古今无双，他也得败在我们的手里。这句话只是在纪冰燕的心里打转，可胡铁花却说出来了。他忍不住长叹一声说： 只可惜楚留香不在这里，否则…… 史观音竟也长叹了一声：哎，实在可惜得很呐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